址在重阳街。 二十分贝， 坐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听众朋友您好，在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里，请您欣赏电影录音剪辑《佐罗》。 佐罗走了，佐罗走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后要靠我们自己了，绝不要忘记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要有和平和正义。到这一天佐罗又会回来的。 人们仍在眷恋地望着策马远去的佐罗。佐罗究竟是什么人？在人类历史的天空里，希望的鸟儿翱翔了几千年，人们盼着等着，却谁也没见到那只哪怕是下来落落脚的鸟儿。于是佐罗就在人间出现了。佐罗，人们又在哪儿见到过呢？眼前这位被称作佐罗的人，并不叫佐罗，他只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来到南美洲这个叫做新阿拉贡的地方。 Tiago， 对 ，Tiago， 这才是他的真实名字。那就回复到故事的开始吧。不久前 Tiago 就是在这家旅馆和米格尔相会的。米格尔正要到新阿拉贡去接任总督的职务。 Tiago Tiago 你怎么在这儿？真是太巧了，我们才刚到。 十年没见，刚见面又要分手了。明天我回西班牙， 也许明天我把你留住了。 不会的。 还记得玛利亚吗？ 哦，当然。 铁哥，见到你太高兴了。 谢谢。这是谁？ 拉菲里头。拉菲里头，过来。 你好。 来见见这位欧洲，大概也是美洲最好的剑客，除非你听信了我的忠告，现在不再弄枪舞剑了。 米格尔，你要去当总督的那个领地，过去一直是一个人欲横流、血腥仇杀的地方。 那是过去，以后吧，请 你改变不了。 我宁死也要为之奋斗。 Tiago， 这是天意，要我叔叔死于疟疾，让我来接替他做新总督，所以我也一定要替天行道。 你叔叔要死于疟疾，那是人为的，不是天意。 我不明白。 东部领地根本没疟疾病。 玛丽亚，别听他的，他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米格尔，你在开玩笑。你以为手无寸铁就能所向无敌？ 铁哥，我这是替天行道， 这么干是傻瓜。 不许你叫我爸爸傻瓜，他是最勇敢的人，你认为他勇敢，你是傻瓜，你是傻瓜，就是不许你这样说我爸爸。 好了好了，走吧。 对不起，米格尔。 没什么，你不跟我多坐会儿了？ 不了，谢谢，明儿一早我就得动身。 那好吧，这会儿我还不想睡， 也许华金会陪着我出去散散步，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佣人，他是哑巴，可他耳朵挺灵。哈，又见到你真高兴。 再见，总督。 走吧。 米格尔虽然只是向他久别重见的好友吐露了他即将去接任的职务，但是已经有人在暗中盯住这位没有公开暴露身份的新阿拉贡总督了。大概剑客们都有一眼识破坏人的本事，提亚哥正要去告诉他的好友，四个凶手上来围住了他。 给啊！ 等他收拾了这几个居然敢在他面前舞刀弄剑的家伙，米格尔已经倒卧在血泊中了。 米格尔， 刺伤了米格尔的这最后一个凶手，在提亚哥面前只得束手就擒。 谁派你来的？ 威尔塔，威尔塔上校， 派你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不让别人来新阿拉贡当总督。提亚哥，别！提亚哥，别！ 提亚哥，我发现天下人都那么酷爱暴力。那么好吧，那儿不会有总督了。 会有的，那儿会有总督的，要他们以血还血，你放心吧。 不，提亚哥，你不能去，你会动杀机的。 别说话吧，米格尔，求求你。 提亚哥，你要答应向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要记住，提亚哥，那总督是我，我的原则，我的理想一定要保持。提亚哥，收下这印记，你起誓不要杀人。我时间不多了，起誓吧。 我起誓。 滚开！ 这就是提亚哥将要来到的新阿拉贡。土地在马蹄下颤抖，人民在皮鞭下呻吟，到处是横行无阻的士兵。至于那个派出凶手的维尔塔上校，没有看到他的人回去，也不见新总督的到来，对他来说这不也很好吗？ 贵族院的先生们，总督去世已经三个月了，他的继承者还没有从西班牙来接任，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所以先生们，我们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我要求你们把权力集中起来，把军队还有行政权全部交给我。我想先生们都同意了吧。 无声就是默许，是吗？维尔塔上校，你就是维尔塔上校是不是？ 是我。 先生们，我确实十分的清楚，也深深体会到这个责任的重大。 你这样凭空说的是什么责任？ 当然是我的责任。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塞，国王恩准的新总督。我的委任状。先生们，先生们，请大家稍微静一静。 您什么时候到的，阁下？ 刚到不久。我不想打断你的话，因为我觉得这是让我正确估计形势的一个良好的时机。 做到了吗？正确估计到形势了吗？ 哦，大概做到了，除非是你夸大。形势确实很糟，对我来说，这是在我的叔叔病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啊，这些话以后说吧，现在我不能 在这儿奉陪大家了。我还没有前去觐见我的婶婶呢。 装扮成新总督的提亚哥现在只得以米格尔自居了。 你真的一点不知道弗尔南多叔叔是怎么得的病？ 是从什么坏女人身上传染的？ 传染疟疾，大概是叔叔的病故使您受刺激了。 受刺激？哪儿的话，他没早死20年我才受刺激呢。我们过去是同床异梦。不，他跟他的忠实朋友每天睡在一起，他们是形影不离。 真的？他是谁呢？ 他的大名叫刺客。 你说的是他吗？ 他就是刺客。 太有意思了。他行刺吗？ 好了，再见吧，侄子。我们以后还是尽量少见面。 允许我自我介绍，阁下，启禀上尉 Fritz von Michael， 已故总督您叔叔的随从副官，向您报道。 稍息，上尉，稍息。 走开，你又来了，这条该死的狗。 这头刺客今天是存心给新总督捣蛋，上尉刚送来的点心全给粥了， 不会浪费， 倒是给一群鸽子准备了一顿美餐。哎，这可真是旦夕祸福，一只只鸽子都倒下不动了。 嗯，这怎么回事？上尉，不消化还是得疟疾了？ 这些东西都是过去那个给总督端点心的人送来的。 哦，太好了，贴身保镖来下毒 啊！可是夫人，你不会以为是我？ 我活着的这点乐趣就是看着你们总督啊、保镖啊一群窝囊废尽在出洋相。 新总督却像是喜欢击剑，他到击剑房来，维尔塔上校正在训练他的剑手。就是练习，上校也是不怕别人流血的。哦， 哎，行了， 想活命的还得好好学。好，去吧。 好极了，好极了。不过像这样的训练，剑应该是不开口的。 一个人只有真的流点血才能练好剑，再说他们的剑也是开了口的。 威尔特上校，我只花了1天功夫就已经了解到我们这儿的局势确实很严重，你是不是可以拟定一个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计划？我一定会批准你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另外，我也会感到安心了，如果你能亲自替我的人身安全做出安排。 您看得起我，阁下。正好有个人。阁下。 听候吩咐，阁下。 他？ 对，就是他。加西亚。 上校。啊！ 一身肥膘的加西亚举刀劈向一副武士盔甲，看到了吧？谁碰上都得粉身碎骨。 真是不可思议。那么，大概他的饭量跟他的力气一样大吧？ 我的饭量？ 是啊，因为以后每顿饭每道菜都得由你先尝尝。威尔特上校，正经些。 新总督回到自己的房间，只有现在他才又是提亚沟了。房间里，一个是米格尔留给他的哑巴仆人华金，一个是只会汪汪叫的刺客，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你闭上嘴。 什么？他想跟我说话？ 不会说话的刺客 却用他的爪子告诉了新主人椅子上的一个秘密按钮。瞧，机关一开动，墙上又开了个门。 啊，一条秘密地道，太方便了。总督从这儿去寻花问柳，就用他来见分晓吧。 提亚哥好像又不想马上离开这里了，但总督府不见他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可在这挤满摊贩的市场上，谁也没注意这个穿戴平常的陌生人。忽然，提亚哥看见一个机灵的小家伙偷偷钻进羊群的栅栏，打开门，在栅栏上写了个字母 Z， 就躲到一边看那个老板是如何着急和发火的。 快跑啊！哎呀，我的羊跑了！哎呀呀呀，谁开的门呢？这存心是想毁了我！我的羊，我可爱的羊啊！快把他们赶进去，我要点一点。 过来！ 谁在吆喝？ 过来！ 是个修道士。 听我说，弟兄们，朋友们，我们是一家人呐。穿的都是破烂，我们都一样，吃不饱穿不暖。是的，我们会在天国里得到公正的待遇，可眼前怎么过呢？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我们太胆小了。现在来了个新总督，说不定他是个老实人，好人。要真这样，我们就该去找他，叫他听听我们的苦。 把人赶开。 修道士弗兰西斯科，士兵来了，快走吧。 抓住那修道士。快找，他在哪儿？ 将军，我看见了，往那边去了。 快追，快追， 骑士们， 快追，抓住那修道士。 啊，提亚哥见到又是这个小家伙，不过小孩给士兵们指引的正好和修道士逃跑相反的方向。 那修道士去哪了？ 那边。 听着，我不是大兵，放心好了。放心了吧？ 我放心了。 你叫什么？ 七口。 那好，七口，去找修道士，把他的车也给他送回去，好吗？七口，你写在栅栏上的字母 Z 什么意思？ 那是佐罗的记号。 佐罗？谁是佐罗？ 就是那个黑狐仙，他可厉害呢，总是打赢的，也打不死的。 你不是修道士的朋友，信基督教的吗？ 是的，我信基督教，可我也相信佐罗，他总有一天会来搭救所有的小动物的。 搭救小动物，就不救人了？ 哦，人都太坏了，太胆小了，不值得他去搭救。你不知道，修道士弗朗西斯克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是啊，七哥，这我知道。 带走，带走，把这个魔鬼带走。 修道士还是被这帮大兵抓住了，随意抓人，却还偏要搞这套貌似公正的审判。 这场戏该收场了。你们都知道他的判决早已经内定了，你们也知道为什么非要治他的罪。他无非是因为抗议暴政，揭露骗子、吸血鬼、投机商才有罪的。 不许他说。别说了，小姐。讹诈罪打十遍，恶意中伤造谣诽谤打十遍。 这群狗。 不熟。 好大的胆子，谁敢咆哮公堂？ 一个手持长鞭的蒙面人。 从现在起，我们不打无辜的人了。 你是谁？想干什么？ 让你们看看公正的判决。 抓住他！抓住他！ 这条专在贪赃官吏身上挥舞的长鞭马上就建立起了权威。 哦，你们首先把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放了。啊！现在去抓真的罪犯，受贿的法官，作假的证人，这个狠毒的执法官。留你一条狗命，中士。哦， 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佐罗， 佐罗。 你走，修道士，让孩子们留下，看看法律是公允的。现在判决，罚他们以三倍于他们打修道士的鞭数。好，抽！ 这只是开个头。 要不是不可再动杀机的誓言对他的约束，这个被称作佐罗的人是没有这么好的耐性，只是玩玩那长鞭的把戏。摘下面具，换了装束，又出现在总督府的提亚戈。不，他现在又是来看望婶婶的米格尔了。 这么多话，你走的时候怎么带？ 我怎么会把这些引起我痛苦回忆的东西带回西班牙？ 这幅画上的肖像怎么像是在哪儿见过？ 啊，这美丽姑娘是谁？ 你的表妹，奥登西亚·普利杜·德奥维达斯。 我应当尽快认识她。 你想认识她？可怜儿，俗话说得好，祸不单行。 祸不单行？ 现在他们的家业给败得精光了。 怎么会呢？ 他们自己作孽。谁叫他们密谋制造叛乱？ 威尔特上校，吓我一跳，你这么偷偷进来，真像刺客。 什么 刺客？我叔叔的狗啊。你刚才说他们一家想搞叛乱。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证据？怎么可能？哇，你看这张脸是那么纯洁天真无邪。 不光这些，奥敦西亚还是个敢于为正义说话的姑娘。市场上大秤进小秤出的事儿谁不知道，又谁敢挺身而出呢？ 不能再忍受了，不把这些骑在你们头上的人赶走，他们就会把你们踩在脚下。你们的粮食牲口有多重你们最清楚，他们的磅秤有鬼。 小姐，不要胡说了，你是想给我们添麻烦？那个佐罗就够我们麻烦了，我来是保护你们的，有了我在，那个小丑就会乖乖躲开了。 哪个小丑？宗师，叫你的士兵把枪都放下。 哦，佐罗， 你有用处，嘎西亚。 是您的，听这老爷说了，把枪放在水井边上。 嘎西亚，你真是个天生的领袖。 是您的。 到秤上去。 是您的。 才50磅。哇！原来你肚子里是一包气，嘎西亚。好，是叫你们手下那帮贼合情合理的公平交易的，还是暗地里还有什么鬼花招？ 有一个， 这个一身肥膘的家伙趁佐罗转过身去，拔剑就向佐罗猛砍。 嘎西亚，还有什么招？ 要抓住你，我杀了你。 真的吗？同一回合，要没得手，别灰心。 站好了，站好了，别老挪来挪去。 你喜欢我这样，对吗？那好，我就站着不动。 劲儿使大，祖鲁往旁边一让，他就窜了过去。肉团打滚倒是伤不着筋骨。 好极了， 你动了，你动了， 是吗？ 是的。 向你道歉。抱歉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听着，嘎西亚中士要把抢占的东西还你们，你们都领回家去吧。 士兵们，抓住他，抓住他。 士兵的枪早被百姓们扔到井里去了。佐罗让嘎西亚又做了几个高难度的翻滚动作，他戏弄够了才驱马离去。他没有回总督府，奥敦西亚是在他们家的花园里又见到了这个蒙面的佐罗。 我等你好久了，小姐。 你可脱险了。 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一个贵族跟强盗站在一边。 我们这儿的兵不抓强盗，专门抓无辜的好人。 那么你们家站在哪边？ 一言难尽，你不会感兴趣。 不要忘了，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应有的欢乐。 士兵来了，你快走吧，我真不放心。 不要紧， 走吧，我求求你。 再见，小姐。 你来干什么？ 里外搜查，挨个盘问。 走吧，快走。 他准躲在这儿，现在我们好好谈谈。你好好想想，不要坐失良机。我现在准备娶你。 不要靠近我。 我是给你一个全家赎回自由的机会，当然这在眼前对你来说是有点痛苦。不过到最后你会觉得其乐无穷。我不能让你白打了。 住手，上校。 如果你不会尊重妇女，我可以教你。 你很勇敢，先把我剑挑了再找我决斗。 你忘了，我是个强盗，强盗想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我要你跪下来恳求这位小姐的宽恕。 你是个疯子。 跪下来，跪下。 我是个军人。 卑鄙无耻，跪下。 不跪。 上校，等我在军服上滑腻了，我就掏你的心。 看来这个军人还是宁可跪下也不要被人开膛掏心。 你起誓再不冒犯他了。 我起誓，请您宽恕我。 你滚吧。 要走了。 你不会有危险。 你多保重，我还是不放心。 可惜我帮不了。 你使我觉得这斗争生活更有意义，谢谢。 我们还会见面，强盗。 张孝的气恼、不愤恨，也许还有些嫉妒，那是不用说的了。要不是他刚才那样急于把士兵都调开，也许现在就能泄愤解恨。至于那个傻头傻脑的新总督，倒是不用放在心上，光是在总督府举办宴会，那就先随他去吧。 普利多伯爵和夫人以及奥登西亚小姐， 承蒙光临，我不胜荣幸。我一直想认识你们。小点， 我们这么多年所受的莫大冤枉和非人的待遇，爸爸在这盛宴面前显得多么无足轻重。 别说了， 更不用说，我们是怀着极大的喜悦，今天又能再一次跻身于这些贵人之间，他们过去是不屑于看我们一眼的。 哦，奥顿西亚表妹，你这样侃侃而谈，恐怕会引起在场不少仁人志士的争议。 仁人？我没看到什么仁人志士。 维尔特上校道， 也许奥顿西亚小姐认为只有强盗才够得上是仁人志士吧。 你要是指佐罗，威尔特上校，你应该很清楚，我有幸把这个所谓强盗跟你做了比较。 小姐， 请你原谅。对不起，那条狗。找我什么事啊？给我写了首诗。 我的天， 总督最后裁决，你被认为有罪，判处死刑，签名佐罗。 乱了，全乱了，客人们不辞而别，宴会也搅黄了。 从现在起，所有房门都要上锁，全部钥匙交给我。我们安上了报警装置，把这间屋子跟外间接上来回两根绳，每过15分钟我就拉这根绳，撞在这儿的铃就响了，然后你就拉另一根绳给个回铃，这就表示一切都正常。我还另外有个主意。 好了，队长，你出去。 遵命。 总督阁下，我想出了一个活捉佐罗的好办法。我们要先把奥顿西亚抓起来，带上铁镣，把他拉出去游街，佐罗就会挺身而出来搭救他。 可是上校，他是个贵族，我的表妹。不，这不行。 事关生死，您不能犹豫了。您的命。 我的命 难保啊。 难保。 在维尔塔上校面前，总督只好唯命是从。然而佐罗是一定要去搭救奥顿西亚的，总督的房间里不还有一条可以秘密出入的地道吗？至于每过15分钟拉一下那挂着铃铛的绳子，交给哑巴华金就行了。然后只要再准备一根可以攀援或垂钓的绳子，就可以到关着奥顿西亚的要塞里去找他了。 你怎么进来了？ 大门进来的。 你究竟是谁？ 没时间谈了。好，走吧。 怎么走？ 用这个。现在维尔塔和卫兵都在街上候着我呢，所以来这儿了，做好了逃走的一切准备。你躲到修道士那儿去，这下维尔塔又要气傻了。 现在卫兵都回来了， 怎么过得去呢？ 我已经有了巧安排，不要紧。往左拐，进第二个门。 怎么回事？去看看。 佐罗，快起来！ 佐罗，快起来！ 起来，起来！ 在那儿，快点！ 在那儿，快， 快， 快！ 来，我的马在下头，你立刻去教堂。 你呢？ 快点，去吧。 别管那女的，抓走喽！ 等奥多西亚顺着绳子从城墙上下去了，提亚哥就和士兵们又开始了捉迷藏的游戏。 那儿，在那儿啊！ 往哪儿跑了？ 往哪儿跑了？ 也跟着一起追捕佐罗的维尔塔上校，突然明白过来了。 对了。另外只有一个人知道我这办法。 是啊，什么办法？ 跟我来。牵马，牵马，牵匹马来。 一匹马，关键是要有匹马。 钻进秘密地道的提亚哥跟骑马的维尔塔上校几乎是同时到达总督府。一个刚钻进被窝躺下，另一个也正好打开了卧室的门。 对不起，我惊动您 了。维尔特上校，出什么事了？ 佐罗在要塞里把奥登西亚救出去了，他早埋伏在那儿，好像对我们的办法十分的了解。 这不可能。 不可能，可事实如此。 这办法除了我只有一个人知道，你。 总督阁下，这话我也能说。 上校，你疯了吗？ 我很清醒，所以我来了。 嗯，你什么意思？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再把他绞死。 那好吧，上校，看来我也只好如此了。 是的，只好如此。 还记得那封信吗？佐罗想要杀死的就是我，所以只有我能引他出来。 你 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死，我活不了。 于是，对佐罗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剿，总督也亲自随军征讨。新总督有那个每一块肥膘都聚集着力量的嘎西亚护卫着，总该放心了吧？ 并不是我怀疑你的能力，嘎西亚。你是真的都布置好了？ 树林里到处都是兵，总督阁下，从树里、树上头、河边、石头边上都埋伏了精兵良将，准备保你的驾。 那么好吧，我们要大胆的严格按照计划行事。我说会钓鱼的不挤在一块儿，你到下头去，我到上头去，回见了。 他就在下头。 士兵 路发现一个身披黑斗篷的人骑马落荒而去，就一窝蜂追了过去。 高西啊， 哟， 高西啊，总督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刚才他在那块石头后面，这会儿不见了，这不能怪我。 他在那儿，是一个人朝山下跑了，那快去追。 那总督怎么办？撇下他不管了吗？ 嘎西啊，你要以为总督还在这儿，那你可真是蠢透了。 瞧，钓到一条了，钓到了。你刚才说什么，上校？ 谁对了？嘿， 现在没工夫跟您说，总督，快去追，弟兄们快追。 哇，你们别撇下我一个人，至少让刚西也留在我身边。 您就留吧。 这条鱼啊，它一下子就上钩了。 跟上，快跟上。 装扮成佐罗的是提亚哥带来的哑巴仆人华金，可是要靠华金给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捎带口信儿，可就急死人了。 好了好了，别急，别侮辱我的，来来， 孩子们，你们大家都听好了，把算术练习暂时放一放，大家都去帮助索罗。 好， 教你们做的都记住了。 记了。 好，孩子们，来来，快来， 回到给 你， 快给我带帽， 拿着，给你面具，拿着， 给我吧， 面具，帽子， 拿这个，哎， 快去抓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快去。他在那儿。 这一下，山野里哪个方位都会突然钻出披黑斗篷的人，让他们追去吧。 士兵们，快追，追啊！ 嘎西啊！ 哎呦， 我累坏了。我要到车上去睡个觉，除非是他们抓到了佐罗，不要来叫醒我。 是，总督阁下。 总督钻进了他的马车，门窗紧闭着。士兵们在分头追逐的佐罗，这时候才刚刚开始更衣换装。现在可以亮相 啊！嘎西亚， 哟， 你们总督在车里，像只捆住的鸡。现在，你要不照我的话做，我就拧断他脖子，把他煮了，拿他去喂狗。过来。 佐罗让嘎西亚坐在前面，要他把车赶往矿山，那里囚禁着被罚做苦役的无辜百姓。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为了掩护佐罗，也刚被抓去关在那里。嘎西亚已经领教过佐罗的皮鞭，他可不想再试试佐罗的剑有多么锋利，对佐罗他就更得言听计从。车到了矿山，矿山上的士兵就得听他嘎西亚。 快把枪放下，索罗在车里用枪顶着总督的头。 谢谢中士，我要能活着回去，我会感恩不尽的。 你放心，总督阁下，一切都按我的锦囊妙计在进行。 把武器都放下。 放了修道士。 自由了，自由了。 是奥多伊西亚，他怎么骑着马赶来了？ 维尔塔带着兵往这边来了。 快点放了他们。 他们快到了，你快走吧。 快到树林里去，快去。你也去，修道士，他们需要你。没你事了，中士，把总督给我留下，解散。 我走。 旅途愉快。再见，阿顿西亚，保重了。 我要跟你去。 不，不行。驾，驾驾！走，走，走。驾！你是怎么搞的？ 我要跟你走。 你疯了？ 对，全为你。 什么？ 我爱你。瞧，维尔塔。 咦，离开这儿，你要活下去，他们都盼着你回去呢。走吧，走。驾！ 维尔塔上校的马队追过来了，祖鲁的马车往哪儿躲呢？站在山坡上的奥敦西亚不敢再看。疾驰的马车冲出了山崖，掉下山来，栽到了河里去了。 都结束了，强盗也死了，我们的总督最后总算死得像个英雄，我们这儿又会有个新总督了。你呢？如果你父亲放明白点，也会有个丈夫。 维尔塔上校宣布要举行婚礼了。凭着利剑为媒，奥敦西亚是躲都躲不了的。可是正义也会显示出他的力量。修道士弗朗西斯科带领着手持棍棒的人群冲向教堂来了。 开枪，开枪，你朝基督开枪啊！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我们要求得到正义和自由。 你感谢上帝吧，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恕你无罪。 谁有罪，主知道。你的结婚就是对主的神圣结合的亵渎，你跪下吧，恳求主的宽恕。 卫兵，把这修道士抓起来， 抓起来，把他抓起来。 佐罗又出现了，站在教堂顶上。他还是那个佐罗吗？在我们的故事里，只有提亚哥扮演的佐罗。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 佐罗， 一场人民起义就要兴起，死难者要求正义得到伸张，正义一定能伸张。 佐罗，他活着，他是打不死的。 把他抓起来。 卫兵开枪，开枪！ 别开枪，别开枪。 为了掩护佐罗，修道士被打死，士兵们要冲上去抓佐罗，人们就在下面和士兵展开了搏斗，教堂上下一片厮杀声，最后就只有维尔塔上校跟佐罗短兵相接了。 你的阴谋差一点得逞，但是你过于压迫人民了，所以现在官逼民反。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他也是你杀的。杀一个好人容易，上校，来吧，准备招架。 哪怕我今天死了，也要先看看你的真面目。 你恶贯满盈了，上校。 他们从上打到下，又从厅堂打到了钟楼，围着石柱，沿着楼道，难分难解的一路厮杀。维尔塔上校不是个好对付的剑手，都有些叫人担心佐罗的命运了。被逼在窗前的佐罗一下子就被打出窗外。佐罗， 死了，他死了， 佐罗死了， 还有一口气。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佐罗只是跳落在房顶的平台上。 好强盗，现在看谁先死。 好吧，那么就见分晓吧。 对，还得让这位维尔塔上校知道他将倒在谁的剑下。佐罗摘下了他的面具。 你，我的总督阁下。 维尔塔上校都没有来得及留下他的遗言，他从房顶坠落时的哀鸣就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音响。提亚哥骑上他的马独自走了，这位浪迹天涯的朋友又要到哪儿去呢？刚才播送的是意大利法国联合摄制的电影《佐罗》的录音剪辑。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